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嗱，當然係啦，即係而家我後嚟即係認識加深咗，更加明白呢個問題啦。其實你啲所謂經濟援助咧，我哋都係咁講啊。有人分析過，有一個女學者叫 Susan George 嘅嚇，蘇珊佐治或者喬治，佢真係啊，佢話原來你計一計咧，過去幾十年咧，平均每年啊，呢啲咁樣西方富裕國家每俾一蚊呢啲咁樣嘅第三世界國家咧。原來佢攞翻嚟嘅係多過一蚊好多嘅，點解啊？原來就係佢氹呢啲國家借錢， 即係攞 而佢哋嘅利息啊！原來呢啲第三世界國家咧，每年啊係俾緊好多利息，西方國家、先進國家嘅。 哇！即係唔單止呢啲唔叫扶佢喎， 係啊， 叫擁踩多 腳。其實喺度咧，其實喺度抽緊血。 係喎， 其實咧。就是貧國是向呢個富國進行呢個利益輸送，其實咧就被迫進行咧。當然中間仲有好多不平等貿易啦，我哋知道啦。而家我哋成日講 fair trade 啊嘛，即係所謂 free trade 呢個就係西方國家特別係美國嚇特別強調標榜嘅去推動嘅。但係好多第三世界國家咧就係話你呢個強調所謂 free trade 咧，其實係呃人嘅。啊，你以為我哋可以透過自由貿易啊、全球化咧，就哇一齊啊，即係共榮共存啊，呢個一路指向一個繁榮嘅金光大道啊，其實呃人嘅。根本咧係一個完全，我都講過好多次啦，係一個全球嘅不平等嘅國際勞動分工嘅一種秩序啊底下嘅一種剝削嚟嘅。咁所以好多第三世界國家點解咁反對呢個世貿嘅會談？咁世貿嘅會談大家知道啦，2005年12月喺香港灣仔會展，警察同韓龍大打出手，胡椒噴霧，大家嗰陣時見識過。咁就點解嗱？嗰陣時我真係唔明嘅，我話點解啲韓龍咁激咧？即係我覺得啲韓國人真係哇太過即係激進啊，或者係太過彪悍啊咁樣。咁但係後嚟係啊，我後嚟咧就越嚟越開始明白啦，即係點解佢哋有咁激啊咁樣樣。所以咧，佢哋有一個口號。好嘛，佢話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deal 就係即係一個，即係我哋一個協議啦，協議啊，一個 deal 嘛，有個 deal 嚇 ，deal deal。佢話我哋情願冇協議，都好過一個爛協議。 哇，原來係咁反差。 No deal is better than a bad deal。所以其實呢個叫做多哈一輪回合，咁啊之前嗰個咧就叫做烏拉圭回合，而家呢個就叫做多哈回合啊。過去呢十幾廿年嘅。但呢個多哈回合呢，講真，佢自從2005年喺香港開過第六次部長級會議之後呢，再唔知開一次會議呢，其實差唔多已經係停頓咁滯。 喔、哦、其實仲好喎、啊、你真係要幫佢啫。 其實過去呢十年咁滯呢，其實呢個 WTO 個談判呢其實係接近停頓嘅、 嗯。 因為佢哋呢即係主要係講後面嗰啲推手啦，即係美國啊、英國嗰啲咧，佢哋仲有好多 agenda 想推出嚟嘅， 即係想繼續點樣自由化咁樣嘅。但係咧，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唔同佢玩啦、 嗯， 我哋直情都唔傾。 係 咁，所以而家咪走呢個咧，就區域合作咯。大家知道啊，係咪即係中國直接同印度啊，中國直接同俄羅斯啊，諸如此類啊，中國同呢個東盟啊咁樣樣嚇，即係我哋都直情係唔理 WTO 啦， 與虎謀皮 係啊，冇辦法，因為佢哋覺得 WTO 咧根本係唔公道，係完全咧係向西方嘅利益傾斜嘅、 嗯。 啊，好啦，咁啊唔好又差唔遠啦，咁我哋講翻咧就係、是、呢個 property trap。咁但係咧，跟住落嚟，我想即係提議一個咁樣嘅概念，其實頭先已經有個伏筆㗎啦，就係嗰個 Sugars 嘅嗰個咧。我哋成日講自由經濟，自由經濟。香港人咧就覺即係完全呢個我哋叫聖牛或者叫聖杯、Holy Cow 或者叫 Holy Grail 啊 ，Holy Grail 咧、如果大家睇過《奪寶奇兵》嘅第一集咧，其實佢哋就係爭一隻聖杯啊，唔係第一集定第三集咧、第一集咧就爭嗰、那個約櫃啊嚇，就個 Covenant 嗰個 Ark 啊，好似第三集咧就係喺呢個。個沙漠啊嗰度咧就爭個聖杯，就叫 Holy Grail 啊嚇 ，G R A I L， 咁就係話最後晚餐，耶穌 揸住嗰個， 係啦，我哋飲過嘅就話 ，this is my blood, this is my body 咁樣嚇，嗰啲未發酵嘅麵包就遞俾啲12個門徒啦，呢、這個就係我身體啦，嗰啲咁嘅葡萄酒啦，呢啲就我血啦，你飲咗咁，所以後嚟我哋有所謂嚇，即係領聖體呢樣嘢啦 ，Holy Communion 啊咁啊，咁但係咧佢話即係當年耶穌嚇、最後晚餐用嗰只杯就叫 Holy Grail 啦，咁啊印度咧就係、是、聖牛啦嚇、即係話嗰啲咧，哇，直情係神聖不可。 上方宝剑咁， 系啦，帮我碰足啊，真系。咁所以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自由经济咧， 或者就姓牛啦， 就系姓牛啦，就系姓杯啦吓， 姓杯 啊，或者姓牛啱啲嘅，即系个禁忌啊。咁但系其实殊不知咧，大家咧冇即系稍微谂深一层咧，好有趣一样嘢。嗱，我哋好多时，就算你咧系乜嘢论坛也好啊，或者揾啲乜嘢名人嚟去大家系辩论啊、座谈乜都好咧，佢讲几讲咧，即系而家讲嗰个时局啊，或者政府政策咧，佢一句就话。但系呢個咧係有違自由經濟嘅原則喎、哦，哇！一講咧就好似殺手鐧嚟噶啦，係 啊， 咦？咁你冇得對啦，係嘛？但係其實咧呢、這個係好荒謬。我哋好多時咧就係講到自由經濟，但係我哋喺一國兩制下面咧，就主要就講咩啊？大陸就繼續佢嘅社會主義制度，咁當然而家呢個係笑話啦嚇，咁我哋唔好講啦。但係香港咧就繼續佢嘅資本主義嘅制度啊嘛。但係殊不知咧，我呢本書入面三番四次強調噶啦。其实唔系我讲嘅，我都冇咁叻啦吓，就是、布罗代尔讲嘅吓。自由经济同资本主义系完全两回事嚟嘅，吓好多人咧就当咗自由经济就等同资本主义，咁梗系唔系啦。佢意思就系话，资本主义基本就系咧，基本上系一个垄断性嘅市场经济啊。你可以好宏观嚟讲，粗略大家都系属于叫市场经济，即系个市场系重要嘅。系主导嘅，但系嚟讲咧，呢、這个市场究竟系一个完全系一个公平竞争、嗯、啊？当然喺呢一个经济入面，佢叫做完全竞争，叫 perfect competition 啊 ，perfect competition， 但系中文亦做唔系完美，就亦做完全竞争。咁咧嘅自由经济咧吓，抑或垄断性咧？咁资本主义就梗系垄断性噶啦。咁、嗯、自由，但系个奇怪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是、我就讲翻个 sugar scape。Sugar scape， 你谂下，其实佢个51格乘51格啦，即系最先，而家唔止啦，因为电脑越嚟越劲。佢51格乘51格面，其实系完全自由噶，基本上吓、啊，所有嗰啲主体行动嗰啲咁嘅 agent 咧吓、啊，其实都系自由噶噃。咁但系佢即系你话有规矩，喂，个个都受嗰啲规矩规范噶啦吓，即系冇一个即系所谓有个特权啦咁啊。但系到头来就出现咗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啱、嗯、啊。所以同样道理，大家亦都知道自由经济。自然就即系应该话必然就导致不自由经济， 冇 错。你谂下系咪啊？因为自然有啲人咧就会越做大做强，系咪啊？即系我哋叫做成功就导致更多嘅成功啊嘛。Success breeds success 系嘛？咁但系个问题头先讲亦都有贫穷陷阱啊嘛，系嘛？即系你一铺清袋就永世不得翻身，系嘛？咁好惨嘅，仲欠落银行一屁股债咁样，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呢个两极分化咧系好自然嘅事嚟嘅。咁、而且亦都所谓。大魚食細魚，係嘛？就一路會食上去噶嘛，越食越大噶嘛。咁所以你自由經濟到頭來必定就係導致壟斷經濟，就不自由經濟嘅。喂，呢個其實係好自然噶，係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咧有一個基本常識，但係呢個常識好真係好得意。其實過去特別呢幾十年咧，呢三十幾四十年咧，係俾人洗腦，我哋完全係接受咗就係點啊？就係話大市場， 小 政府。 嗯 自由經濟就即係咩呢？就係、是、越監管得少嘅經濟就係越自由嘅經濟、啊、越監管得少嘅政府就係最好嘅越好嘅政府。哇！這個邏輯呢其實梗係迷惑性到呢亦唔止迷惑性仲係欺騙性係咪、 啊、 正如我哋話個人嘅自由你諗下我哋而家社會上面嘅個人自由完全啊之所以能夠保障是因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法治的社會嘛大家都明白啦尤其是現在我們講很多就是雨傘運動的時期。其實如果你想想如果這個沒有了法治、 嗯、 完全呢就是拳頭世界、嗯啊、完全是可以以暴易暴的完全呢就是弱肉強食的是吧、 嗯、 哈哈霸霸的。咁你必然就有咩自由可言、啊、是吧即、就是完全是強權世界啦強權即是公理啦是吧正正我們大部分人絕大部分人應該說即是少數可能已經坐在監倉那些就是因為他犯得法絕大部分人都享受到充分的自由正正就是因為有很多很多法律來保障我們、嗯啊、你想想尤其是我們現代文明的法律的數目、啊、比起我們清朝、明朝、唐朝、漢朝多了多少倍、啊、但是我們其實是越來越自由的、哦、是吧好了但是所以同樣道理你想想其實自由經濟之所以能夠維持呢、嗯、其實必定是要一定是有政府的 大量嘅監管。 咁其實頭先就話啦，呢、這個自由經濟咧，即係自由，佢就會自自然然咧會造成壟斷啦。咁但係即係唔好跳， 所以咪有反壟斷法咯。 咁係啦，就係、是、可能我哋就會跳得快得滯啦。但係就有個問題就係、是，咁其實唔係話呢個世界咧係有好多金融監管嘅咩？即係政府係 冇錯啦， 即係監管你壟斷啦， 冇錯啦。 點解又話自由經濟就會有壟斷 咧？所以咪就係話咯，其實呢樣嘢咧，其實資本家嚟講咧，佢必定咧最爭最爭就係啲監管啊嘛。呢啲監管嚟講咧，其實就限制咗佢呢個咁樣嘅逐利啊嘅各種可能性啊嘛，係嘛？即係佢就樣樣都要賺到盡啦嚇，乜嘢都要將佢變成一盤生意啊嘛。咁所以咧，其實喺過去咁多年嚟咧，其實佢哋都係抵制政府監管啦。譬如特別係好簡單，對勞工嘅權益嘅保障。咁你對資本家嚟講就係監管咯，係嘛？你又唔准無故炒人，大一套又唔能夠炒，諸如此類啊，係咪啊？工商又要賠償啊，你執笠又要遣散費啊，諸如此類啊，係嘛？咁譬如對環保嘅監管啦，係嘛？你唔能夠隨意將嗰啲咁樣嘅廢料啊周圍抌啊，將啲污水排落河道啊，諸如此類係嘛？咪呢啲全部都係監管嚟㗎。 咁我又幫佢哋講一句啦。咁嗱，你個我當然係嗰啲資本家有錢嗰啲財團啦，咁佢梗係唔想要監管㗎。係 啊係。 但係呢個世界唔係話你唔想就唔想㗎嘛，咁佢政府又 冇錯啦。 咁 其實政府咧喺好大程度上咧，佢係有好大權力嘅。 係。 尤其是我哋以前中國咧，大家都知啊，窮不與富敵。 係啊。 跟住咩啊？ 因為富不與窮鬥啊。 唔係， 我唔知道。 係嗱，你啲中文咧，你同我做咗，我就梗係冇講呢句歇後語啦，或者咩啦。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 官爭啊！ 即係話咧，喺我哋中國傳統社會幾千年嚟咧，其實咧，窮人係固然鬥唔過有錢人啦，但係有錢人咧，鬥唔過官，因為官字兩個口啊嘛，係嘛？咁但係呢個係古代社會。唔係現代社會啊！ 咁但係我 而家現代社會咧，富人係可以完全凌駕於，即係經濟可以凌駕於政治，財富可以凌駕於權力。 可唔可以講下佢哋點樣咧？即係直接由財富啦，就影響啲政治咧。因為咧，我哋香港人咧，啲人都好啲，好多人都話有 ICAC 啊，即係其實就好公平 啊 嘛，好似。 唉，但係個問題啊，嗱，去到最盡一點先啦，我哋一去到最極端嗰點先啦，就馬克思講，我咪撤資咯。 哦， 記唔記得我講過啊？ 係。 佢最大嘅威脅。嗱，一啲咧就當然咧就係、是、賄賂啦，嗱一邊就係最直接就賄賂啦嚇，咁而家坐緊監啦嚇嗰個係嘛，有兩個坐緊監啊，四個坐緊監，咁但係咧有啲咧其實佢嗰啲利益輸送咧、就係旋轉門啦，記唔記得講過啊？係嘛，今日你私營公營嘅咧就氹氹轉嘅咁樣， 即係話嗰啲有錢人又請翻政府官員做顧問，係 啦，冇錯啦， 自然然咧即係政府官員就會放鬆少少手政策， 冇錯啦。咁佢退休之後又可以去嗰度做乜乜啊董事啊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又直接嘅賄賂啦。旋轉門啦，其實仲有好多明裏暗裏嘅利益輸送， 即係就算佢話就話合法咧，都係有啲辦法喺合法嘅法律裏面咧，就影響你嘅政治。 咁當然喺美國更加離譜添啦，因為嗰啲政治獻金咧係合法噶嘛，美國嗰啲政治捐獻係完全合法噶嘛，咁所以嗰啲大財團啊，根本咪不斷泵水俾你咯，因為你隔幾年就要競選噶啦，無論係國會議員也好，亦或係總統也好。咁佢大量泵水俾你，咁所以你咪要投桃報李咯。咁、而且最後嗰招當然就是馬克思講嗰招啦，就叫做 capital flight， 就係撤資啦。我都講過啦，其實好多撤資咧根本係唔使真正實行嘅，出口術已經得噶啦。因為一出口術，一個股市就冧噶啦嘛，個股市冧，政府就驚噶啦嘛，係嘛？咁所以佢所有嗰啲政策有乜辦法唔向有錢佬傾斜啫？ 係 嘛？咁但係當然你話完全向有錢佬傾斜，而令到下面咧，哇！真係～民不聊生咧，佢又唔會嘅，有即係佢有時有限度嘅。點解？因為其實政府嚟講，佢最緊要都係鞏固個權力，就維穩啊。講得難聽啲啊，佢最維穩啊嘛。所以個問題，佢一方面係向有錢佬傾斜，但一方面咧又唔能夠令到個社會最低下嗰層咧係太過即係嚇，即係艱苦。咁啊， 太 艱苦嘅時期咧，個社會就唔穩定啦，係嘛？就無日無之啊，騷亂啊，打冚搶啊，遊行示威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咧，佢就要取得個平衡，但係平衡得嚟咧。基本上都是向阿川佬傾斜嘅，好，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咧，就翻嚟真係講下私有化呢個題目啦。